要自责，令到我的老妈自责，打打滴答，等那么大吗？把多些答，洒火爱板格，要你拉我自整的垃圾，我点的见话要多计咪，我咪是洒何时怕要起点子，何时搞搞新意思阿奇，说你讲故事，我爱难搞都爱。Dude.